家好，又到星期六啦，重兒話你知。咁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一講咧，我嚟緊2018年嘅講題咧，就係領養同埋教育。教育方面佢講咩咧？教育就係一啲小朋友未必認識點樣照顧貓狗啦，咁啊等佢更加加深佢哋知道貓狗嘅照顧上嘅嘢啦，令啲新嘅主人認識點樣去愛護啲動物啦。咁領養方面咧，亦都會去啲機構睇佢哋點樣去佢哋個做法嘅情況啦，但係放心，醫療上啊或者其他動物嘅資訊上嘅嘢咧，我一一都會再去介紹嘅。咁但係亦都有一樣嘢好開心嘅，我咧將會有一個新成員小朋友嘅主持，佢個名叫做吳永哲。咁 Jenny 咧，咁同大家打個招呼 ，Hello 啊 ，Hello。 咁我想知啦，你叫做吳永哲啦，咁日後咧你喺依度個個都認識你嘅喎，咁我想知道你想見到你嘅人點樣？介紹你好咧，點啊嗌你好咧？ 哲哲。 哦，咁日後你哋見到佢咧，就叫佢做哲哲啦。咁嗱，我想問下哲哲嗱，你中唔中意貓貓同狗狗噶？ 中意。 中意到點啊？ 好中意。 哇，佢好中意啊！咁你知道呢個小朋友咧，將會咧帶俾我哋好多咧動物嘅資訊上嘅嘢。咁佢都會喺出面我哋做教育上嘅嘢，佢都會帶，我亦都會帶同佢一齊去介紹啦。咁等你哋知道，原來小朋友都會知道更加多啲動物上嘅資訊啊，或者未必等啲家長都知道，唔會話真係動物咁可怕咁樣啦。等大家知道呢樣嘢，咁希望我個節目星期幾？ 星期六。 我個節目叫咩名字？寵兒話你知。记得留意， 记得留意， 支持我， 支持我。 好，我哋下次见， 我哋下次见， 拜拜， 拜拜。 大家好啊，咁啊，对上咧，我咪同大家去咗介绍一个新式嘅水发善终公司啦，咁之后就去咗动物血库啦，睇佢哋个运作情况啦，咁亦都俾大家了解原来我猫狗嘅血型啦，甚至乎系捐血嗰个程序嘅。咁啊，最近嗰期啦，啱啱对上个礼拜六嗰集就系动物物理治疗啦，咁啊更加俾大家了解咗原来动物咧有阵时未必话。真係一定要去睇醫生，可能自己做啲簡單按摩都可能幫到佢嘅，但係嚴重梗要睇醫生，甚至乎要揾物理治療師幫手啦。咁啊，今集點解我冇跳出去呢？咁我想同大家講少少自己嘅護理心得俾大家做少少小貼士啦。咁因為都其實有啲人會問我阿 Yana 咁多集咧，你都同我哋出去睇啦。咁但係可唔可以咧間唔時咧有一集半集咧，可唔可以講下啲動物護理心得啊？講下你點樣去照顧？我唔係好叻嘅啫，不過只不過可能我個程序啊，我個護理上可能睇下幫唔幫到大家啦。咁但係有啲嘢真係太深奧嘅，或者佢哋真係有其他問題，咁我諗你真的要找医生去问清楚，咁呢个只不过是我个小小心得。咁啊，今日我会同大家讲啲咩护理心得呢？就是讲下洗耳仔同埋洗眼仔咯。咁我之后我都可能会间时都会讲下啲护理嘅，佢点样剪指甲。咁啊，甚至乎我有个朋友仔问我，佢话喂，不如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咧？有阵时咧，我哋冲凉啊，嗰个程序。咁我话咧，冲凉咧我就。唔敢講啦，因為每個人嘅沖涼嗰個手法都唔同。咁我嚟緊咧，我會有一個美容師，咁我會上一個節目，咁會同大家講點樣沖涼係個程序係最乾淨咯，點樣同佢哋梳毛係最正確嘅。咁我嚟緊就會同佢做個訪問，咁你哋就要留意啦。咁啊，今集咧我亦都揾咗我個好得意嘅嘉賓，我個乖仔哥哥。Hello, 今天是做我的御用 model， 做示范给大家看的。妈妈你听不到有只猫咪啊吃饱了现在要玩，但我呢就要跟大家讲了个护理先我先至同佢玩，下次我介绍给大家吃。咁啊，我同大家讲啦，讲咗好简单先，洗耳仔。咁啊，洗耳仔有啲主人话，哦，我不嬲一向都冇洗过，我觉得佢嗰个表面一揭起呢个位置，呢个位置好干净，好干净，唔系呢个位置干净，佢系入边耳窿，入边耳窿有冇干唔干净系呢个问题啦。因为发炎唔会喺出边发炎噶嘛，喺入边发出嚟噶嘛。 咁啊，有啲主人話冇噶，我用清水噶咋。咁我哋就唔建議你用清水或者用生水同佢去洗嘅，因為始終唔知道有冇細菌，或者佢發炎嘅話，你用生水會唔會導致佢有更加嚴重嘅情況啦？咁我哋都建議啦，通常都係用，我就會用呢只嘅洗耳水，咁大家睇睇。咁其實呢只係低敏感嘅，同埋係水性嘅。咁我建議主人咧同動物洗耳仔建議都係用翻水性嘅，唔好用油性嘅洗耳仔咧，因為佢哋好多時都會敏感啊，對油性，同埋甚至乎未必一定係用油性係乾淨嘅，除非佢係有啲特別情況嘅耳仔啦。咁醫生要求係用油性嘅洗耳水啦，如果唔係大致上都係用水就得啦。咁啊，跟住我會用咩呢？化妝棉或者用那些一粒粒一粒粒的棉花球就可以了。那啊，这个程序这样东西我用化妝棉洗衣水，这两个就可以帮他洗耳仔的了。那就很简单很简单，那我就告诉你怎样洗先耳仔就。那这个啦，开了它，那啊，我告诉你见不见到水性来的这只，那就会呢打开佢个耳仔啦，见唔见到有耳窿噶嘛？系咪？咁啊，呢啲扫开佢，呢啲嗰啲，跟住将呢个倒落去，接接接接接，见唔见到满泻噶？佢系见到佢泻出嚟嘅，泻咗出嚟嘅。咁啊，跟住咧就捽佢个位。距離大概30下到咯，佢好舒服噶，佢其實挨住咗我，咧佢大致上就會瞓嘅，咁佢因為佢而家咧，我覺得佢要拍嘢，佢唔可以肥，佢要好斯文咁樣，咁啊佢就會用呢，這個，我用呢，這個。唔需要，因為佢動物就會揈噶嘛，其他貓、其他狗都會揈嘅，佢都會揈嘅，只不過而家上咗台同我拍嘢，佢要扮斯文。咁跟住揈完之後咧，淨係喺出邊抹就得噶啦，喺出邊抹。如果唔係太污糟，好似哥哥咁，唔係太污糟咧，咁其實一個禮拜做一至兩次就 OK 噶啦。咁啊，跟住佢會再揈嘅，有陣時佢揈有得佢咯。这个是正常的，等它揈返晒啲污糟嘢出嚟。咁啊，记住千祈唔可以用棉花棒，因为呢佢个耳仔係 L 型嘅，用棉花棒你夹硬撩撩，你好似觉得撩到好乾淨呀，咁但係其实会撩伤佢。简单呢佢会係发炎，可能你闻到啲味呀发炎，咁可能睇医生咁啊，开药啊，用药膏就好返啦。咁但係有试过呢，有啲主人呢严重得滞呢，佢入面太过，即係可能唔知呀，每日都去撩，或者一个礼拜撩两三次，自己唔知道，到只狗开始觉得佢好，甚至乎有出血嘅情况呢，咁可能已经係伤及咗里面嘅耳道。咁我哋试过係要医生係要求要切除个耳道先至可以补到只耳仔呀。咁呢个比较大嘅手术，所以呢所有主人你要记住呢，洗耳仔记住千祈唔好用棉花棒。咁但係有啲主人话唔係喎，宠物店啲姐姐呢都会用呢一个钳跟住钳住啲棉花，咁始终佢哋係美容师唔洗嘅，但你洗得多佢哋都会对佢哋个皮肤呀同埋个损伤都会有嘅。咁耳仔呢度讲咗喎，咁好啦，咁洗眼呢，咁有啲叫呢隻啦。咁出面市面上咧，寵物店都有嘅，甚至乎其他嘅洗眼水都得嘅 ，OK 嘅。咁我亦都一樣啦，用化妝棉。咁啊，你買平平地嗰啲得噶啦，唔使太貴啊。咁啊，因為咧，好似阿哥哥呢啲咧，好容易咧有淚線嘅。你過嚟俾大家睇下，你睇下見唔見到啊？佢好多啲黃色咧，見唔見到啊？佢塊面係黃咗嘅，依啲咧係曬啲淚線嘅。咁我每日咧就要咧同佢去沖洗啦，沖洗啦，見唔見到？咁啊開依個咯喎，咁啊開咗佢，咁咧佢嗱你可以叫佢咁樣，你其實自己嗰啲貓貓狗狗咧，其實你控制得到，其實可以同佢洗到，用依、這個見唔見到？做清楚啲俾大家睇下，见面到，跟住滴咗落去，跟住喺侧边，佢就会冲咗啲 污糟嘢出嚟噶，听唔听到？系啦，千祈唔好捽佢个眼珠喎，一定唔可以捽眼珠喎。咁甚至乎佢太污糟嘅时候咧，你可以咧捽人哋多啲咯，捽整多啲咯。咁跟住就上下上下上下喐下去得噶啦，唔好太大力啊。咁啊，咁你而家冇咗噶啦。OK， 咁啊，嗰边都系咁样咯。哇，哥哥今日好合作喎，知道要上镜喎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捽下捽下咁啦。咁啊，当然翻面翻面啦。嚟啦，哥哥俾你睇下，一只眼仔，嘿嘿嘿，你睇系咪？哎呀，即刻靓仔晒喎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洗眼仔呢啲嘅程序其实就好简单。其实基本上咧，出边都可以买到嗰啲棉花球啊、化妆棉嗰啲。咁啊，佢哋话有时话喂，我真系用纸巾得唔得啊？尽量唔好啦，因为咧纸巾咧佢有啲粉啊，好似啲碎碎湿湿，佢会整翻落只眼度噶。咁同埋一樣嘢咧，我見到有啲主人咧，同埋啲扁鼻嗰啲狗咧，咪呢度乸嘅，咁啲主人又興咁，捽，唔好啊，因為咧你會捽損咗佢，你見佢接住咗，你覺得哎好污糟啊，接住咗，咁你其實就可以咧，擠少少生理鹽水又好，暖水又好啦，咁啊打開個位，依兩隻依隻手同依隻手咁樣揭開佢，咁咧印。甚至乎咧，你可以咁样嘅时候咧，攞啲针筒咧，抽少少暖水冲落去，跟住再先抹。啊，唔系喎，扁鼻我惊冲到个鼻，你咪揿一揿咯，吓咁样咯。再唔系你佢一喐得犀利嘅，就真系湿落去呢度嚟，帮佢咁样推出嚟，推出嚟，推出就唔好咁样捽捽捽捽捽捽捽，咁样越捽咧，佢就越损咧。嗰阵时皮肤发炎咧，就仲麻烦。咁啊，其次啦，咁我都想同大家讲少少，就系话譬如咧，佢哋话啲鼻仔啊，喂，佢好污糟喎，咁我点样抹啊？一样咯，用洗眼水或者用盐水，甚至乎用啲咧呢啲 B B 嘅棉花棒，特木怼佢咯，就系咁样，见唔见到侧边？如果佢真系有嘢喺侧边，咁样扫嘅啫，见唔见到？捉住佢，咁样扫。千祈唔好怼入去撩，咁因为你怼入去整损佢噶。如果你其实咁样咧，其实佢已经黐到噶啦，系啊。咁眼仔都系咯。如果你见到唔系喎，佢有啲就刮刮刮刮损佢嗰个仲埋埋侧边咁样，咁样佢咧如果真系黐住啲毛嘅话咧，佢就会跟住嗰个棉花棒咧就走翻出嚟噶啦。咁啊另外一样嘢啦，我好想同大家讲嘅。呢样嘢你等一阵，我攞出嚟先。呢啲啊，叫做咧出边有得买嘅，叫做皮肤消毒剂啊。咁咧系叫做，即系我哋诊所叫做粉红色药水洗手后嘅，叫做 Hibiting 啊。咁通常呢啲咧就系浓缩嘅，好粉红色嘅。咁直情好似桃紅色咁咧，基本上就要開水嘅，譬如你個傷口嚴重1:50啦，如果唔係嘅就普通黑蒜嘅就1:100啦。咁又依啲咧就藥房都有得買嘅。咁但係我想提醒大家咧，你睇藥房買嘅時候，佢哋睇翻佢後面佢有寫住咧，究竟佢入面有冇寫1:幾啊？甚至乎有冇佢添加咗啲乜嘢啊？因為我見過有啲咧出邊咧 Hibiting 咧係有啲加咗少少火酒噶，咁嗰啲其實唔啱佢哋寵物用嘅，因為咪會揦到啲傷口，導致佢哋敏感嘅。咁我就建議就係最好去咩咧？去翻寵物店買或者獸醫診所買。寵物店係大嘅 pet shop， 某啲都會有嘅。你問佢啊，有冇啲粉紅色？如果冇嘅，我寧願你去翻獸醫店買。吓，即系兽医诊所买，咁你话我想买，睇下佢卖唔卖俾你咯。咁真系有阵时佢可能真系有阵时唔怪得诊所嘅，佢会同你讲你有冇睇过啊？有个翻药个病历啊，咁我哋先至可以配俾你系啱嘅。咁如果真系冇嘅，冇办法，你就去翻药房，你可以去药房问问，我要净系粉红色药水。有啲系独立包装嘅，透明嘅，我冇洗手，透明独立包装嗰啲咧。 嗰啲啱用嘅，咁你可能再溝多稀少少水咁樣咯。譬如佢去街玩完，慳損咗啲手手腳腳，有時甚至乎咧，佢咪成日舐手舐腳舐到紅曬嘅，咁咪可以抹下佢咯。或者有時有啲腳倉就係損咗，咁咪未必話一定要即時睇醫生嘅時候，你咪可以抹咯。咁佢之餘，我哋人都可以用嘅，係啦。咁咧，所以記住依、這個。我今日嘅心得嘅护理咧，只不过系一个好简单，基本上主人都可以做到，而系我可能有啲主人之前做错咗个方式，而咁我而家话俾你听嗰个程序系点样做，希望你哋会明白，希望我可以个心得俾到你哋啦，咁你哋希望今日唔会觉得太闷，中意我咁样同你哋讲嘢啦，咁啊嚟紧咧之后咧都講咗噶啦，會有個小主持啊，咁佢會同我周圍去啊，去下啲教育活動啊，去下啲家庭領養嘅家庭啊去做訪問啊，咁啊希望咧帶多啲資訊俾大家咯，咁我唔想悶到大家啦，咁啊今日講到依度啦，咁我下次再有心得嘅話，我再同大家講啦，希望咧今日睇完之後多啲讚讚讚啦，like like like啦，咁希望你哋中意啦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